四， 好，欢迎到我他餐呢条爱杰特 ，Kumi 啊，小直啊， 系啦，今个礼拜咧就系、是、期积咗好耐嘅2021年 FGO 回顾活动，又名通古斯批斗大会。嗱，讲喺通古斯，即系喺我哋入进行之前讲咗啲比更加重要的系统嘢啦，就系、是、保底系统、飞天井也。嗱，保底系统就系、是。抽330次，咁咧就自動會出 pick up， 但係條件就係、是、冇、如你依個 pick up 出咗之後咧，依、這個測試就唔會再有保底啦。 只要一次， 只係一次，係啦， 所以先叫保底。 其次就係、是、中途出咗出咗貨，都係冇就即刻保底，即刻失效。嗱，一般所謂天井系統就係、是、你抽夠某數咧就自動會出，而且不限次數，即係話你可你不你不停咁抽，不斷抽咧，你可以抽保五嘅，但係咧。依、這個詞就冇依樣嘢嘅，佢純粹就咩滿足，總之就咩有啲人黑起上嚟，真係可能抽成三至五單都出唔到貨，咁我俾你，唉，俾抽個300單就抽啦，咁一定出到貨啦。但係咧，你再出，如果想抽保五嘅話，唔該繼續貨。 但係抽唔抽得到另計啊？ 係啦，咁依樣咧其實係叫做平衡咗，就因為本身 FGO 本身佢嗰個叫做角色貶值率咧係偏低啊，都有嘅，但係未至於去到好低。本身角色貶值率就已經低啦，就同埋好多角色基本上你其實補一就已經夠啦，除非你真係好，除非你真係大貨長玩嘅， 有愛咯， 補五流咯，或者你抽老婆咯，抽老婆抽老公，因為當你諗住抽老婆抽老公嘅話咧，你唔好同我講補底啊，唔係天井咧係俾你睇考能力嘅，老婆老公係滅無家嘅，你有愛，你愛係付出代價嘅，溝女同我講補有升天井。你哋叫溝女溝仔要天井嘅，冇樣嘢噶嘛，梗無限噶啦，樣嘢揸個缸你噶嘛。 啊，唔係啊，基本上如果真係攞翻嚟抽翻嚟你咁嘅話，我補一就得噶啦。 係啊，所以咧佢大嗱計過條數嘅，基本上大約係五單左右，330抽就即係你真係十中一啊嘛，大約係有900石，咁就 OK 啦。依、這個即係一般，因為根據個人，我其實如果你真係要補一，即係純粹抽個角色擺喺度收藏嘅話咧。大約兩單出貨咧，係好，係一個合理期待嚟嘅。我自己經驗咧，通常兩單都出貨噶啦，即係即係過年送石啊，即係周年送石咧，突然間收成400-500石咧，但係出兩三單咁樣，但係都係兩單出貨最盡噶啦。超過兩單，超過三單或者五單都唔出貨嘅話咧，你揾人劈下邪啊，作下法咁樣嘅，黑成咁嘅樣。 試過咯。 係啦，係有咁有時黑上，我就好少，因為我好少追角色啊嘛。通常呢、這個追角色其實好痛苦嗱。咁我講完一個幾重要的保底系統之後，我講翻活動啦。首先就最重要嘅，唔係最重要先，就係、是、之前冇扭首先講翻永州活動今年嘅，好似多謝有冇講啊？ 有啦，我哋咪講咗呢個最大獎咪呢個榮乜卡摩咯。 榮卡摩咯，我而家仲用緊嘅飛嗱。咁講咁我由開由榮我講咗，首先講咗復刻嘅，好難一次復刻曬三個活動，龍糧三部曲Ultra Deluxe 佢總集篇， 佢嘅新故事咯， 所以有新故事好啦，神奇就可以以主人公失憶做一個契機，然後重新玩多次復刻三部曲。當然依家就省略曬所有嘅大 free quest 啊嗰啲嘢，總之係等啲冇一開頭話攞龍糧嘅人可以攞成曬所有龍糧。 起碼叫做冇，即係冇嗰啲，起碼叫做可以攞個角色咧，叫做。 其實龍糧唔好唔好用唔係重點，總之就係有。 啊，都唔係㗎！如果去嗰個 Altego 嗰啲 OK 好用㗎，我都覺得去嗰個單體。 啊龍誒咁誒，你機龍糧佢單體係好強嘅，當然啦，你儲成兩機龍糧你冇辦法㗎啦，依樣嘢就，但係至少你有起碼一個啊嘛。 嗯。 咁我咁你打完之後，就終於就係去到沙塵女王同黑暗使徒啦，就終於去到灰姑娘龍娘啦，就係我以為拉打龍娘係指卡米拉叫嗰個自己灰姑娘龍娘係拉打， 嗯， 咁佢係應該不知為嗰間龍娘已經出齊曬七職咁滯啦，去到有七職好似 爭公職咯，即係你真係講啊爭公職啦， 爭公職咯。 同埋殺職咯，如果唔計卡美拉嘅， 就係啦，唔計卡美拉咯。嗱，劍職有劍龍娘啦，槍龍娘啦，殺龍娘當卡美拉啦，騎咧就有水雀龍娘同埋水雀卡美拉同埋灰姑娘龍娘啦，跟住術龍娘有啦，然後狂龍娘係 抗龙量冇， 冇抗龙咪有， 唔系抗龙量系 CCC 嗰度咪有咯。 CCC 系咯，抗龙冇 CCC 抗龙冇。 不过 CCC 佢冇出啫嘛。 然后就extra 即就系基隆量咯。 嗯，够啦。 齐晒啦，佢系而家最好嘢就系龙量系列系除咗枪本家原装枪龙之外，冇一个系需要抽嘅，全部送嘅。 唔系啊，骑卡米拉咪要抽咯。 但系问题就系，如果本家龙量系唔使抽噶嘛，从来唔使抽噶，从来唔使抽噶，永远都系你就算唔想要，你都会送俾你。 O K。 有咩不请自来嘅龙量系列？ 哦，最好不过你如果你问最好笑咪呢、這个佢呢个骑龙量系会唱歌咯。系。佢经常就系不停咁喺度唱住咁。 佢令你好厌烦啊！ 咁呢个系佢嘅特色嚟嘅。 仲有主题曲添啊！顶佢个肺。 我唔知道啊，我唔知道啊。 有噶，有主题曲噶，大家乌林咪要唱噶。 嗯。 咁呢个活动就佢个五星五星就系胜转咗嘅圣堂骑士电圣堂骑士团咯。又胜转，我初以为初日初因为睇设定，我即系睇个公务资料，因为我做紧翻工咧，我睇介绍，我以为咦少有喎、啊，直接将街机版嗰个摆落嚟啊！劍職我唔使抽啦，跟住嚇唔係劍職，係郭銀姐嚇、啊、女體化。 如果單純睇寶具啊人設 OK 嘅，不過以黑星紅白嚟講，我都覺得算敷衍嘅啦。咁當然啦，我亦都好憤怒，就係、是、又性轉啦。喂，大佬，你明明本家係男角，你性轉咗做女角啊，又性轉啊，跟住把聲又啲嗲到乜咁樣樣咧？我唔知點解嗰排我係特別覺得係好多啲。差唔多類型都係啲差唔多類型啊，嬌嬌嗲嗲嘅聲啊，咁樣樣好煩厭咯。 我就叫又係木因為佢係黑星紅白，又係女，又係降臨者，結果我係抽咗嘅。 哦，咁我都有抽到。 我 因為黑，因為我黑星紅白 fans 咁，所以點樣我都係會抽嘅。 又繼續本家同埋街機系列嘅分得好開咯。因為街機系列正因為佢之後又出咗阿提媽啊，阿提妹啊，變提妹變提媽。 唔係啊，大細版都有噶嘛。 係啊，係啊，最衰就係大細版咧，我想要啊嘛。不過依個算啦，依個街機版翻香港玩唔到。 是但啦，講真啦，佢真係翻咗，我都唔會玩咯。佢燒錢燒到咁。 唔係同埋咩啊嘛？個平衡度好似垃圾啊嘛。 唔知啦，總之就係佢出上街機版好多角色想要，但係佢唔出，唉，無可奈何。 唔係我自己真係係我唔係我。都係街機版，我自己我普通啦，即係除咗睇下先，唔係船長，唔係尼莫，嗰個係咩啊？阿羅啊，係啦，佢新出咗個角色羅亞啊嘛。好在同埋，不過佢呢個術王呢、這個術王閃係靈衣咯，出靈衣咯。 好術 嗰個惡王，大家都話哇，阿閃閃你真係越嚟越裸體個裸。 裸王啊嘛。咁佢不嬲都係裸王嚟噶啦， 唔係佢哋可以今次基本上，唔係佢有個托胸，但係佢都係裸咯。佢底褲嘅，即係佢底褲嗰啲，基本上你都明顯睇到佢冇著底褲噶嘛。你本身實閃嗰個你都仲有得講啊，但係呢個好明顯就係佢已經係底褲都唔著噶啦。 我嘅講法就係、是、對於金閃嚟講就係、是、本王任何就反正任何衫都襯唔起本王，所以咪裸體咯。 我唔識逃走，我唔識逃走。 我知，唔係佢係咁樣人嚟㗎。佢覺得就係咩？世上所有名牌都唔啱我 style。我身啲冇嘢唔見得人嘅，除 哦，基本上應該講，我對佢嚟講，裸體絕對唔係啲乜嘢問題嚟嘅。佢覺得攞嚟俾人睇係我攞俾你睇係 你 嘅榮幸，冇錯。佢就係咁樣嘅人。 乜咁中之人嘅成件事？ 佢同阿黎六係同一類人嚟噶嘛？裸體對佢根本完全唔係問題。 唔係我話中之人， 係阿關子係咁嘅啦。 關子一就算啦。 不過佢依個唔係佢收斂咗，不過依個唔重要啦。關子一收斂咗依樣嘢就年紀大咗。 唔係，我覺得佢唔係收斂咗，只不過係因為 FGO 係一個比較合家歡啊，定係應該講咩？即係。 要通過Apple 審查， 係啦，因為佢通過 Apple 嘅審查，所以佢先收斂啫。如果 CCC remake 嘅話，我相信佢都係會更加癲嘅。 哇，好啦，這個就街機，我就冇討論啫。反正大家玩唔到，我都玩唔到啦。係，好啦，跟住唔講Gudra新選組復刻，我又跳去到Gudra龍馬危機一發消失嘅羅布 Hector 之謎。 啱唔得？呢個一定要講啊，大佬個新嘅男角啊！藍谷啊，藍谷！ 一貫遠行就係所有大家好想要嘅男角全部 NPC。 係，而且今次係三個畫師一齊喺 Twitter 度公布 NPC 事。 高參進作 NPC， 武士變態唔係武士半平態 NPC。田中新兵為 NPC。 我覺得。我諗呢高參呢個係真係，我相信會係好多中意男玩家嘅非常呢個一個怨恨嘅事咯。 佢話俾你知就係我係黑幕嚟噶，結果佢真係黑幕，好老實。 佢好老實話俾你聽，我係黑幕啊！大家一聽住，哦，係啊，我都話咗我係嘅啦，係，唔好意思，原來真係。 急手痕跡， 你冇呃我，因為之前奧白龍事件，大家會俾呃咗，咁就話黑幕嘅唔會係自己話黑幕咁嘅結果。咁我黑幕嘅喎，我冇呃你喎。咁老實啊，吹你唔著你好嘢，得你好嘢，我冇嘢講。嗱，其實唔單止係佢啦，舊年啊，山南英佐啊，遊牧兵已經敲爛啦。今年又多咗個高三進作，和武士半平態，同埋其實呢兩個角色打咗好多人性癖噶。我雖然我唔好，但係我知道一定好多人會好中意呢個角色。 我中意武士咯。高參其實高參都好香嘅，尤其是佢嗰件衫又真係我好平時我佢嗰啲男角嗰啲我都唔會話特登講，但係嗰次我活動我喺自己河道都呻咗幾次喎，冇錯。仲要阿武士佢嗰個選區有兩個啊，有兩個選區係兩個選區唔同咧，一個係因為佢去斬我方嗰個出血嘅方式唔同，如果佢。佢有一個亂髮嗰個，我真係覺得點解佢冇？點解佢唔出？我真係好怨恨， 吐血啦！ 真係超怨恨咯！真係唔係講笑啊，大佬！ 依個節目係少咗我哋就係 NPC 比佢實在角色仲要受歡迎。嗱， 我覺得唔係話淨係乜嘢，而係我相信係因為佢阿高參佢喺故事入邊係真係。非常非常之搶鏡，亦都好多戲份。反而就係你要抽嘅 阿國同埋龍馬。 唔係，我覺得主要阿國個問題好大，阿國係真係好影薄，唔係同埋好失望咯。阿國係我，因為我可能我有玩呢個戰國無雙啦，我係真係好中意戰國無雙嘅阿國，即係我覺得佢好正，所以我聽到佢公佈有阿國出嘅時候，其實我好期待嘅。咁但系結果出嚟好影薄啦，唔知佢做乜嘢啦。角色嘅性能亦都算只係 一般咯， 普通啦。不過可以講嘅就係佢係第一個六角嘅述職咯。 嗯， 係咪可以咁樣講咧？即係佢最大嘅賣點就係佢一個佢唔係賣點，佢最大嘅話題性就係佢一個 綠色嘅 述職，同埋佢後邊嗰個 我記係馬飛亞 人都係啊邊個啊嘛？ 美田啊嘛，係咯，美田啊嘛。 美田咯，冇啦。 但問題就係，不論係聲優上版跟或者美田就係，不論聲優又好，角色又好，佢都唔係好突出。啲版本龍馬俾人吐槽佢就係咩？佢死神過嚟嘅，死神係兼差過嚟嘅。 咩死神兼差？ 死神我唔記得咗速水將死神配嗰角色係嗰、那個角色係咩名添？真係唔記得咗，其他呢個唔重要啦。總之就係俾人吐槽係BLH 嗰個死神啊。那個總之就係嗰個嘢啦，除咗又佢唔係話冇乜點咯，即係我個角色又唔係特別強，同埋槍職又係槍職牛鬼蛇神嘅成堆 FGO 裡面 咩啫？個槍職係睇翻係翻嚟睇佢發閃光噶嘛？我有抽啊！我先講我有抽、啊 我冇刻意抽咯。 我有啊，我有抽，因為我都幾，因為同埋我都我因為我冇我自己本身冇好勁嘅男槍職。即係全係槍職啦，藍即係真係藍色嘅槍職啊！死啦！真係咁變咗我都有抽，咁而且抽到咁，其實都幾開心。而家我都幾中意佢哋，即係我都幾中意呢對夫婦嘅龍馬夫婦。 嗯，係啦。咁就但係我就係、是、佢就好尷尬咯，即係佢處於個抽又係唔抽又唔係嗰種微妙啊！即係我真係用日本人最中意嗰句就係微妙。 唔緊要，佢好型。我真的覺得，尤其是佢呢個靈耀，我真的覺得好型，型爆！ 不過依個就OK 啦。 即係你問強嘅話，佢一定唔係最強嗰個嚟啊。咁只不過反正我平時周回都係，平時周回都係慣用藍色嘅 實質，我都唔知整緊乜嘢，唔知點解忽然間好卡啊！因為平時都係習慣用呢、這個藍寶具嘛，咁佢係呢個少數全體藍寶具，佢而且佢都叫做佢有呢個50MP 啦，又有呢個少有即係少數字體嘅藍魔放 total 50%， 咁我覺得 OK 啦。即係你問最勁一定唔係佢㗎，即係你問我你話妖蘭嗰啲仲勁啲添。 啊，記得啦，我揾到資料啦。阿龍馬嘅造型咧，俾人話佢似咧《死神》裏面嘅藍炎。 藍炎係 啊，出現咗藍炎啊！俾人話佢發散發咗咁似藍炎嘅咧，俾人吐槽佢啊嘛。不過要 OK 啦，依、這個啲大家嚟睇。總之就係、是、難得地又我出現佢出依個角色有啲意外嘅，因為佢又因為龍馬雖然話但係你又唔係話特別又唔係特別受歡迎，係即係放閃光啫嘛。佢不過叫做 龍馬係咪日本嗰個歷史受歡迎啊？ 係咯，有歡迎咯。喺 MCU 裏邊佢唔係特別受歡迎嘅啫。 嗯，即係如果要講，我覺得應該話佢喺個日喺呢個日本人嘅，即係佢呢以佢係歷史人物喺日本之中好受歡迎啦。 但 係 但如果佢但係佢又未至於去到話喺 MCU 裏面佢又唔係特別人氣嘅角色咯。 OK 啦，即係我覺得 OK 嘅。 嗯， 係啦，我都 OK 中意呢一類型咧嘅角色嘅，講真。嗯。 咁好啦，跟住就聖誕節就涉檔期嘅，因為好明顯你就嗱，其實咧今次得八日，有人話點？其實即係最初 FGO 嘅聖誕活動差唔多，唔係好長嘅就 FGO 嘅聖誕活動其實係後屘加長咗啫嘛，所以得八日時間咧我好佩服啲人八日都可以拆箱拆到400個咯。 冇啊，我拆20箱啫。 我拆40箱咋？ 20箱都唔夠啊 ，sorry。 我拆40箱咋？係啊。即係冇大家，因為大家知道就係咩？年尾有個更大活動，所以大家保留緊彈藥年尾嘅討伐活動。因為嗰時咧公佈活動咧就已經話到明㗎，年尾通古斯活動咧係個大型討伐戰。咁丁所謂大型討伐戰就係咩？揾賺錢嘅。所以今次殺傷大家其實都保即係叫做咩？意思下殺下傷咁算數啦。 同埋因為始終而家開即係而家開咗新，即係啱啱七週年嗰陣開咗新嘅週會，即係開咗新嘅週會，咁佢要拆錢就比以前會容易咗啦。 容易咗嘅， 因為而家你拆，你如果你齊曬禮裝嘅話，我諗你拆一次錢關，你拆 四百萬 啦， 四百萬 啦，咁樣樣3-4百萬啦，我即係類似差唔多啦。 我計過平均如果你帶齊賺錢禮裝嘅話，大約係400萬左右。即係話你一日大約如果計埋回體，如果計埋自然回體嘅話咧，即係應該係賺咗成3000萬至4000萬左右嘅。 咁 多㗎，其實你只要日定期攞嚟燒嘅燒時間嘅話， 你基本上你得閒你燒下，其實已經你對你對 QP 個需求已經係比以前冇咁犀利，因為你打關已經等於以前打三關嘛，咁變咗你拆傷個要求都細咗啦。你諗下，你拆傷都係大概好似唔知300000到啊，定幾多？我唔記得拆傷好似大概300000到，咁但係你而家可能你。可能你周回幾關，你都已經超過呢個數，跟住你入邊都同埋佢入邊個箱啲內容都仲係好古舊嗰種。你諗下，又而家仲有幾可會用呢個銀火先得㗎？你連金火都未必食得啦，你金火都未必食得多啦。你而家有呢個四星火、五星火之後，係 啊， 你普通個火已經相對就冇。 不過最主要其實即係素材睇啱唔啱用咯，即係有啲人新加入嘅，好似我方面有版友咁樣，佢新加入嘅，佢缺書頁，好啦，當你抽大咗述職嘅話，你書頁你就發現到係哇多根本上你係永遠唔夠嘅書頁係，但我書頁成100多張啊。 你問我，如果我開箱，我最大嘅要求就係技能石咯，嘻嘻。 係係啊，又係都係抽一個新角。 因為你一定會有技能石啊嘛。你要升職，你一定要有技能石，你同埋你開箱一定要有技能石啊嘛。 係啊，又係燒得好快嘅，唔夠用曬噶。我有時成日都幾乎唔夠用到。 但係同埋今次佢箱入邊啲內容都唔係好吸引。 不過今次多咗叫做咩？一次我拆開100箱， 開唔係100箱，開一百下。 開百下咁你就發慳 翻。一箱有300件嘢啊嘛。 呢、 這 個得正喎、啊，呢、這個。 係啊，13次開曬開曬一個池咯。 咁可 唔係啊？但佢要起碼佢要抽曬10箱先至有得開一百咯。要開啲唔開啲， 一早開曬啦，即係一半唔一半啫。唉， 不過呢個 OK 啦，快唔係咁呢個就以後方面好啦。跟住最入到我哋嘅氣肉啦，即係頭10分鐘熱身嘅。 啊，唔係我都唔記得講聖誕嘅故事。 唔係聖誕故事，唔係好似唔係聖誕故事咯，唔係聖誕馬爾大好可愛。 好就唔使，好就唔使抽啫。性能好，性能係性能不值一提，但好可愛。 嗯。 版本面咧自白嘅真係超可愛嘅少女馬爾大，馬爾大 Lily。 OK 嘅，其實佢個寶具都可愛咁，但係真係冇乜用。 冇乜用。 同埋又第二個綠色寶具第二個綠色寶具嘅術跡咯。 但係佢補血啫嘛，應咁講就係、是、對新手會有用咯，但係對於老手嚟講，你如果你有之前有天之衣嘅話。你用佢唔著咯。 天之衣好耐冇出啦噃。 咁唔係，因為講真，你補血嘅話，我用獅狐啊嘛。獅狐補血效率會高好多嘛。 同埋我都係嗰句啦，綠色嘅術跡真係冇乜用咯。 係啊，因為術跡嘅話，本身你係需要串，你就打寶巨流，你打寶巨流嘅話，你係藍色嘅。 唔係，如果你話你係攻擊用嘅術跡，咁你綠色寶巨都仲可以打下聖，咁但係問題係，如果佢係或者輔助嘅話，綠色係冇用噶咯，真係。 好尷尬啦，變咗就唔知一 啊，博士蛋啦，可能佢哋即係可能希望你哋個個都有個綠色嘅咁啊嘛，算咯。 送嘅冇送嘅你冇挑剔嘅，送嘅就 送嘅就冇乜所謂啦。點樣都好過Guta Guta 嗰個送嗰個角嘅，我覺得。 蘭丸咪蘭丸蘭丸都可愛嘅蘭丸，你話蘭丸用Machiko咧，我成日覺得就係、是、蘑菇係咪玩太多馬糧咧？因為近排佢啲聲優全部都係都係馬糧嗰邊過嚟嘅。 同埋我都係嗰句啦，好似啱啱萬聖咁樣講，啲聲好嗲，好呢排我就會，所以我變咗我會覺得好煩躁咯。 近排啲選角比較奇怪。 用就麻麻地啦。如果你話你冇宇宙伊西斯啊，或者呢個榮莊卡瑪嘅話，咁佢都好似佢聽講佢好似可以勉勉強強三周回嘅，聽講啦，我冇用過，因為我唔想用。我連活動入邊我都唔想用 啊！唔係，因為我用水藥加魔用得好順手，我費事改啦。 嗯。 嗱好啦，跟入正題啦，就係通飛靈掌生存圈通古斯聖域。首先講唔係喺講劇情先講咗新增長角色，首先都唔意外嘅太公望，因為當初你講到講到係薩胡主場。而薩胡就佢一直都喺鋪緊熟線打緊幾，咁好正常啦。 我唔係，不過當初就好多人都係估安倍晴明啦。 唔係應該話安倍晴明太公望咧就50-50噶啦，即係唔係佢就安倍晴明噶啦。咁太公望出嚟，大家都唔意外。咁咧出咗個死又唔死，唔識讀咩乜乜奇嗰個名咧，係到而家唔識讀嘅哥布雷雷尼亞 喵喵 尼基怪奇。我要唔識讀嘅呢個名字。 我都係叫咩？我都係叫佢喵喵嘅啫。 喵咯。 喵龍咯。 我叫喵龍咯。 係啊。有貓耳嘛。係 啊。 喵龍咯。 依個係好啦。咁咧。 其實當初佢出嚟，我哋都唔知道點解會出呢個角色。唔係我咪當初大家估就是、俄羅斯咁，可能揾俄羅斯當地嘅英靈啦。 係啦，我同埋就係、是、雖然就玩完劇情，我都覺得唔知點解呢個角色嘅，就夾硬去揾呢個理由去做呢個角色嘅啫，好夾硬咯，夾硬到我覺得係離譜嘅。 太公望出嚟嗰陣就我呢個認識嘅女性玩家就所有人都喺度歡呼啦。咁一嚟就都幾靚仔啦，靈機出嚟靈四亦都幾靚仔下啦。咁同埋太公望可能好多女性讀者都睇當年藤崎龍嗰套《封神演義》咁， 大家攞藤崎龍《封神演義》做觸媒啊嘛。 我唔使啊，我冇啊，但系唔是但啦。總之我一單抽到保 險。我播住，我試咗播住米倉千尋手 Viri 抽，結果抽唔到嘅。 咁佢唔係啊，咁佢唔係藤崎龍嗰套《封神演義》啊嘛。 試下無妨咧。 嘅太公望啊嘛。 咁佢叫咁後屘都抽到嘅，雖然好意外，但係都抽到嘅。 是但啦，反正佢常駐。咁但係講真，靚仔咁佢嗰個。 大家都估佢會黑幕，結果唔係，又蒙眼。又係一束黑望， 眯眼靚仔，佢仲要一出場就，咦你做乜咁驚啊？你咪最近咪靚仔呃過？ 同埋其實一開頭咧，我未留意聲優咧，睇個樣就係咪由咗浩二咧？由咗浩二會配？ 唔係喎，個個都係古石田章喎。 唔係，因為嗱，依類角色咧，就基本上不外乎兩個啫，一係由咗浩二，一係石田章。如果唔係石田章，亦都唔係由左二，係前野智照。 哦，冇計，冇所謂啦 ，OK 啦。 咁好啦，咁講完兩個增生，我即刻講下劇情啦。依今次咧就其實咧係玩完最後係鬼殺禁圖炒蝦擦蟹嘅，去到直情咩殺星辰天嘅境界。個討論區咧係爆棚，直情咩 屌曬老母， 屌曬老母。甚至有講就係有人護航，但係都基本上都係好薄弱嘅護航。簡單句就係咧， 他花了三年時間塑造一個形象，又告訴我，不是。 不是應該說怎樣說呢，他雖然他有即他在這個語音說什麼我是兔仔不是狐狸，但其實說真的沒什麼所謂，即講真，就算你說你不是又好，什麼都好，就算你真的，哦，原來你不是，你跟肉錯無關的， OK fine 不緊要，但問題是呢，你的故事完全是浪費了這個塑造了三年的角色。你想想這個角色他在，在這個第二部裡面有多少戲份，搞了多少事出來，我就算我不說他搞事都好，你只是他那堆靈衣都已經是一定會造成話題。你想想一個會這樣特登每一張都去花時間去幫他畫的靈衣角色，還有很多出場，跟住甚至你 2.6 去他又去，甚至去喺 2.6 入邊同邊個去做咗 friend 啊，跟住又救咗我哋啊，咁樣一個咁樣嘅角色，結果你俾佢一個咁樣嘅結局，一個咁無力嘅結局。 嗱，首先我講下先，首先就係喺由佢第一次喺加拿大屠殺事件咧出場嘅時候，不論喺服裝、耳環，佢耳環係師傅嘅耳環，係狐狸耳環嚟噶。跟住一路之後，佢一路咁多場，佢不論暗示，佢係探阿摩拉嘅其中一員，探阿摩 Witch， 咁咧大家都覺得係嘅。好啦，去到甚至去到2.6 章，佢用五條尾去擋住毛鬆鬆嘅攻擊，咁大家覺得你係肉燥前系列㗎啦，好正常，好合理啦。雖然佢就強調話只係兔仔，但係咁。你九條尾有貓咯，咁有貓有兔仔有咩缺？咁有貓有 自稱貓嘅會帶狗吠嘅某人， 啊， 某狐啦 嚇。係啦，咁有兔仔嘅就做咗唔同，有都唔奇啊。同埋我簡單就係營部機，佢計狐狸啦，但係嚟佢變咗蝙蝠咧。喺應該咁講就係喺屬性方面咧，喺 FGO 裏面係隨時可以自己換嚟換去嘅。呢個唔係佢嘅。亦唔係佢話可以做理由，同埋就係大家之前佢唯一講過佢唔係肉燥，就之後決比前完美人喺 2.3 章講過佢唔係肉燥，但係佢依個係冇叫做咩？佢冇一個叫做理據嘅，純粹佢覺得唔係啫。你照佢除咗呢點之外，其實一直都暗示咁樣就係，我用一個比較近期例子就係蜘蛛俠三，由佢宣傳至到而家不斷暗示三代同堂，雖然佢官方話到明。冇三代同堂噶，之前嗰兩代蜘蛛唔會出場嘅，但係觀眾係佢不斷暗示，佢俾一個好強烈期待。咁好啦，去到最後啦，佢真係三代同堂，大家歡呼咯。但係你試下去到蜘蛛電影三上嗰時候冇三代同堂，佢就算官方話我都講咗冇三代同堂噶啦，你睇觀眾會反台燒你戲院，一定會，因為你俾咗好強烈嘅期待值，這個暗示佢啊，咁依個三代同堂這件事會出場。咁觀眾梗係覺得你會出場，你唔能夠因為話我講咗冇就可以滅低抗性。而 FGO 都一樣，就係你由一開場，個愛人斯卡亞出場嗰刻，你就一路暗示再暗示，佢係肉燥前系列。好啦，去到最後，你話俾知佢唔係肉燥前都算啦，又話俾知佢只不過自然靈扮成肉燥前。 唔係佢個自然靈嗰個理由又好笑喎， 只不過係通古斯大爆炸，跟住因為嗰動物。嘅悲鳴，而動物誤會咗個大爆炸係槍械，所以就出現咗呢個自然靈，而自然靈就扮成肉燥前受辱成為咗人類惡。你有冇夾硬啲啊？你夾硬到一個就係你真係完全夾硬扭條橋嘅喎，呢個係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我最不滿就係你一個咁重，即係我用一個推理，再用一個就係你睇推理小説，推理小説嘅基本原則就係。真空不可以是一個突然最後走出來的人，而這個就是了，你要肉燥前再突然走個路人出來，那個路人就是真空，那個路人與之前其實完全沒有拉更的，你玩我啊，你在那裡暗示著真空是某個角色，即金田一，這樣你暗示高野原一搖一，但是不關高野原一事，完全不關係的，原來是一個蛤突然彈了出來，說他是真空的，他達到這件事的，而所以即係暗示係誤導你嘅，我誤導你老母啊！依個係我最反感就係你將一個咁重要嘅角色， 用一個咁直情係咩？隨便打發咗你嘅設定就散咗你啦。 即係就算呢個當年嘅第一部七章嘅金箍都好啦。咁因為金箍佢其實借咗阿殷奇刀個皮噶嘛。咁但係問題係金箍佢其實 嘛。 唔係一來佢好早就爆咗啦，咁第二就係、是、其實佢都係有啲分別，同埋就係、是、喂咁佢都係相關，佢始終都係同呢個 殷奇都係有關係啊嘛， 即係佢係咯有關係啦，即係甚至佢即係佢同翻呢個嗰、那個歷史上去面都佢都係有啲關係啊嘛，係咪先？ 嗱，如果即係如果佢我自己諗啊，如果當初改設定就咩咧？本身呢個自然靈。同殺戶合體，即係用咗殺戶同合體一齊，然後喺二點木章為咗保護加勒底，殺戶嗰部分消失咗，留翻自然靈。咁呢個我接受，因為咁起碼就係你本身嘅存在同殺戶有關係。大家話俾你知，純粹做咩？我知道有個咁嘅角色，然後 cos， 然後我扮成佢。我大佬啊，你點會知道殺玉素前呢個角色呢、這個人嘅存在先？你知道佢要扮得咁似？又暗一路暗示，你係玉素前 fans 都有點太過分啦嘛，同埋你點會玉素前 fans？ 你邊度知道玉素前系列嘅嘢咧？一個完全冇關人又扮成佢角色而出嚟，呢、這個已經好唔合，即係叫做咩？你冇說服力嘅。呢、這個係我睇嗰個解開股學校喺度真係 ，what the fuck？ 你搞乜嘢啊你？ 我嘅接受度就相對比較高嘅。咁問題係即係我對而係呢個殺兔，甚至乎呢個外星兔，我自己本身個接受能力比較高，咪是但咯。你話係咪係咯？咁問題我對呢，我對個故事嘅本身係個不滿度非常非常之大啊！ 放心啊，我依個我唔係話同你嘅抗反應話，只不過係叫做依度係我未講完咋，我唔係代表我對個故事滿意嗱。首先就依個亦關乎就係、是。如果殺狐係如果愛倫斯卡係坦幾啊，即係用坦幾啦，咁咧亞太公望嗰大段回憶咧 OK 嘅，雖然係囉嗦又長氣，就純粹就係咩？鷹井光最中意嗰種相愛相殺，就係一個三千年前殺死佢好愛，但係又殺咗佢女人，而家翻生，佢再殺多佢一次，好鷹井光嘅口味，好唔好先唔講，但係當殺狐唔係。當坦幾不是埃倫斯卡亞話咧，太公望先生，你花咁長又長又多口水，花咁多時間就係你示愛，而示愛嗰個唔係你示愛錯咗人喎，你唔覺得好懦嘅咩？即係你用咗咁長時間你示愛，但係佢你示愛對象根本就唔係你嗰、那個你想你有冇由你愛嘅人？ 唔係，我覺得如果佢早啲搞，早啲公佈，同埋唔好咁多重複，佢好靚，咁多對坦幾嘅回憶嘅話，咁會好啲咯。 應該咁講，如果坦幾就係埃倫斯卡亞嘅話咧，嗰又長又臭回憶就係冇問題嘅，至少比較冇問題啊。起碼就係、是、你是我錯是錯咗，係好柒啊！即係形容就係咩？你柒得好緊要啊！即係啲人話痴男啊！你咪大佬咪示愛，對象都錯，你搞清楚啫。你搞清楚，你示愛嗰個人， 唔好咁啦！你諗下我哋玩家都認為佢係呢個殺狐，只不過佢而家先至話俾你啊，唔係啊，其實佢唔係，你唔可以怪太公望佢，因為連玩家都係一直都係覺得佢係狐狸，佢係玉草嘛。 但係最慘係咩？玉草佢解開咗之後，你繼續示愛喎，繼續回憶喎，去到最後咁樣打完之後，佢太公望回憶未結束㗎，佢仲係諗翻回憶㗎，喂！你明知嗰個唔係你回憶做把托咩？ 咁我呢個我真係一定要鬧正應鄭廣波，算啦，你繼續鬧埋先啦。 嗱，依點咧係我最就係、是、你應該講就係依個設定係直情係成個成個通古斯活動咧嗰、那個主線故仔變咗一個咩？本來連唯一可能比較講得通嘢都講唔通，即係完全我依、這個咧嗱，依、這個就係我認為就係點解佢臨時抽古仔啦。咁嗱，講咗呢度，等你講下阿英正光啲嘢先啦。 英冠中其實佢一直以嚟嘅佢有個好大嘅問題，而且佢係就算寫，你諗下 FCO 都七週年啦，但佢寫個故事都仲係佢寫嗰啲故事，佢寫個故事，佢已經寫咗七年噶啦，但佢都係完全毫無半一毫無寸進。是一樣都是，總之就是他喜歡一個角色，他就不停地在讚美他，讚美他。但他的讚美方式呢，他那些用的字眼，他一是就很重複啦。 又長又臭。 唉，這個就一定，即總之就是又長又臭又沉，還很空洞。我覺得空洞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是的，即好像許讚、愛哥那樣、我未看蒼、我未看蒼銀之前 我心目中的愛哥就是一個很癲很病態，但其實是一個有趣的角色來的。我寫蘑菇寫的愛哥是一個癲得來 很有趣的角色，但問題是我看蒼銀，我對愛哥的印象就是他是一個癲，但你他是一個癲得很嘔心，而且他身，我想即可能即只要是英靈就沒辦法抗拒他，對他呢就會自動戴淚鏡，自動戴淚鏡，就覺得一是很美，一是很強大，很犀利，很無敵，全能。但愛哥他本身是一個怎樣的人呢？你不知道的，你只知道他很病而已，還有很多人讚美，很無敵咯，沒有了， 完全英鏡哥式賣數咯， 是啊。咁然後佢今次亦都係咁，只不過就係佢讚嘅角色係坦幾，然後負責去，然後佢負責復述痴漢嘅就係太公望。其實我相信啦嚇，唔去係咪實際嘅呢個再講啦，我相信太光芒就佢唔係話真係淨係識會單純複讀奧茲嗰詩咯，即係你亦都可以睇到係啊，佢即係當佢發現係啊，真係嗰個唔係坦幾，而係殺胡嘅，即係而係殺兔嘅時候，咁佢其實你見到佢都即刻好快有反應，好快做嘢，好快諗方法去解決個問題，亦都將自己秘藏嘅仙術攞出嚟用，佢係。真係佢係有啲老呀，佢有少少天，佢有少少黑，我諗天然黑，但係亦都係呆呆地，我覺得 O K 嘅。其實即係佢入佢個角色本身想表達嘅嘢，同埋我見佢扮嗰扎嘢，佢可以佢好嘅地方，一定係會比佢《通古詩》呢個故事入邊所表達嘅好好多，亦都有內涵好多。但係問題就係英正光就係我諗，我唔知佢係唔中意，我唔知佢係唔識寫啊，定係佢唔中意啊？角色即我真係懷疑英正光佢唔係太公望客，我會懷疑呢一點，因為佢真係寫到好悶、好無聊，同埋佢經常性就係、是、佢會無啦啦走去講好好食啊，但係點好食啊？總之好好食咧，咁即係點樣好食法？你唔知嘅喎，佢好多時佢寫好多，佢好多故事就係無啦啦可能有嘢食啊，跟住阿富富又即係無啦啦，佢忽然間講佢即係佢嗰啲佢講嘢嗰個頻率都會多咗。我睇人哋即係分析翻，同埋佢好多嗰啲好無聊重即係好重複，例如話二翠童子咁樣樣，佢無啦啦又唔知點解會失咗憶，跟住又痴漢化咗，咁然後仲要唔知點解佢每一次。即係佢要出盡全力咧，又要嘥時間走去寫佢變大，跟住打完翻嚟，跟住又嘥時間寫佢變翻細，我都唔知做乜嘢， 浪費時間啊！ 新角色嗰個新嗰、那個喵龍又係，你完全唔知佢出嚟做咩㗎？除咗得閒喂下水啊，整下嘢食啊，同埋最後嗰 part 即 係點 解佢同阿佢點解佢會出嚟？佢同殺兔之間嘅關係，佢係臨尾嗰 part 先講出嚟。 咦？又夾硬嘅喎！我係唔知咩？點解你無啦啦會喺嗰時候你喺俄國，然後喺通古斯事件遇到嗰個戰靈咧？莫名其妙即係。喂，遇到合作咁緊要啊？夾硬即係 唔係？我覺得你要點樣喺呢個遇到合之中寫出一個故事，我覺得係 OK 嘅。咁問題係佢英正我嗱，即係當然啦，冇公布係咪英正光，只不過全世界都估係英正光，因為佢嗰啲佢嗰個風格太，佢嗰種 Mary Sue 嘅，佢嗰種 Mary Sue 到無聊到完全就係英正光嘅，完全就係英正光，就係啦。嗱，咁好嘅，你講。 唔係英正嗱，其實英正光咧。要其實好又應咁講都有好嘢嘅，即係咁講啦，即係例如話寫北歐篇咁樣，佢北歐篇佢寫啊佢寫蘇爾特啊，同埋寫奧利菲亞咁 OK 嘅，其實都即係我就嗱今次我嗱依、這個係純粹嗱，以下純粹我奪空説妄想劇場啦，我覺得咧今次啦講就我估啊，純粹斷估就係、是、今次今次會搞咁瀨氣咧，其中一個好大原因就係蘑菇中途修改設定。依、這個修改設定咧，甚至係可能係叫做咩？即係遊戲三個月前嘅，即係話九月《光之愛人斯卡》出嚟之後咧，先至改設定嘅。 因為好多嘢，因為好多間就係、是、如果因為你頭先我都講啦，佢講有阿太公望啲痴漢式嘅發言，你痴漢式發言都算啦，但係你痴漢嘅對象根本唔係你個對象，你變咗就咧，你去空氣發言，你唔覺得好懦嘅咩？就係依個問題啊嘛！頭先你講就係一對痴漢發言，然後你嗰、那個國議員佢嗰個痴漢發言就係咩？對唔住啊，我唔係你嗰、那個，我唔係你中意嗰個，我唔係坦幾啊，上面一啲關係都冇啊！跟住阿太公望嗰啲發言就變咗做。佢仲要繼續講喎，我覺得佢繼續講原因就係咩啊？中 佢準備咗，佢準備咗嗰集台 詞，佢改唔切啦。嗱，我推張卡就係、是、某喺某個下九月某下午開工作會議，咁英正哥就個劇本改搞唔曬噶啦。跟住蘑菇話：通古詩搞成點啊？寫好曬噶啦，我寫得開心啊！ 唔係，我唔覺得佢寫得開心。 唔 係， 講真，唔係，我寫咗曬噶啦。基本上，英正哥話。基本上搞唔曬噶啦，修改改我就可以交噶啦。跟住阿蘑菇話：我有少少想改嘅，唔知可唔可以改咧？咁阿英講：少少嘅話 OK 嘅，冇乜問題嘅。跟住蘑菇講：蘑菇話：我想將陸兆前陸兆前依個設定修改改翻，將陸兆前依個設定攞翻出嚟，將柯林斯卡變成一個新角色，完全冇關係嘅。跟住阿英英講：冇問題啊嘛，冇問題，咁我走啦，跟住就閃咗去。跟住英正哥諗起要喺咁短時間內，成個劇本由針對坦幾嘅劇情變成一個完全無關新角色，跟住慘叫。 唔係，但講真啊，真係噶，講真啦，就算嗰集，就算阿薩和就係坦幾都好啦，我都覺得佢嗰集回想係好無聊。 但係起碼冇咁起碼阿太公望會變咗個咩對空氣發情嘅痴漢啊嘛，即係 冇佢只不過由對空氣發情嘅痴漢變咗做對坦幾發變咗對坦幾痴漢，佢依然都係痴漢嚟㗎。 但係起碼第一樣就係起碼咁攞，因為最慘就咩痴漢都算啦，你痴漢對象係唔係你嘅對象嗰下先慘啊嘛，我哋就係、是。 但你問我講真啦，我覺得我寧願將嗰集回想cut 唔使 cut 曬噶 ，cut 一半，然後攞去寫貓龍又好，寫太公望心理變化都好，即係甚至你走去手去補翻衣吹嘅設定都好，但係唔係咯，冇啊，佢冇咁樣做，佢就仍然就係繼續佢自己嗰種擅長好空洞嘅讚美式寫作手法， 同埋一樣嘢就係佢因為佢修改咗個設定啊，變咗就咩？坦幾唔知咩收科啊！柯林斯加啊，嗰個劇情你見到咩？送去宇宙，哇！你咁都得啊？ 唔係，我相信送去宇宙呢個應該本身係可能應該係好早就已經設定咗會咁樣收。我相信係好早已經設定咗係咁樣樣嘅。 但問題就變咗就但係真係咯，成個就由佢通古大爆炸，用槍械變由爆炸聲音變咗槍械，已經係依好夾硬嚟噶啦。跟住你打完之後。夾硬話送去宇宙，我係睇喺度，即係我一路睇一路係學，一直學我頭好痛啊！ 嗱，如果你問我就咁睇大綱，即係真係我講大綱，即係佢主要嗰啲，即係例如話殺狐唔係殺狐啊，跟住送去宇宙嗰集，就咁齋睇 OK 嘅，真係我覺得係 OK。咁只不過就係佢中間個講故事嗰個方式係真係非常之差。已經唔係差，我玩嗰陣 頭痛， 無論係由一開始中途到最後，我都係玩完就係真係OK 是但啦，你中意咁收咪咁收咯。我覺得好浪，佢係浪費咗殺和，浪費咗太公望，甚至乎佢喵龍都係浪費咗。大佬你出一個故事，你應該係要係。推新角色，但系我真即系系我仲要讲埋个系统，我真系呢个一定我要留。好啦，你照计你出新角色啦，你要推你猫龙咧四星角唔推就算啦。你太公我望系咪应该要推好少少，俾啲新即系你配置上系咪应该要做好少少？系啦，你送你嗰、那个衣吹个 NPC 系有好劲， 好劲啊！ 你系夹硬加咗好多。你夾硬加了很多技能俾佢，令到我哋一定要用佢。問題係點解太公望 加仲弱咗？ 點解個太公望會咁弱咧？即係你太公望，你去照顧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點解你即係好啦？你話唔知佢，我唔記得佢打臨尾嗰場，你話殺兔佢要佢有defect嘅。 你去落技能，你有機會 miss 嘅。佢唔知 40% 到啦，我記得。好啦，你如果你用佢官方嘅，你如果用佢俾嘅 MPC 太公望咧，咁你係會加三，你去佢會升翻三，唔知 30% 35%。我心諗你加你就一係，你如果要加，你就真係應該補翻佢，甚至多多翻先得㗎。你有乜理由咁樣樣？仲要阿沙湖不停咁懟住阿太公望嚟殺嘅喎。 嗱，依個咧。要講到就講系統，首先今次咧就三段式討伐戰，頭嗰兩份討伐戰就 OK 啦，基本上就三個鐘頭就 KO 咗你啦。每次我 咩三個鐘頭啊，大佬你第一次啊個半鐘頭咋，兩個鐘頭唔夠啊。 最初啲人話啊嘛，哇大佬你當啲 FTO 玩家唔使過聖誕節啊，跟住發現到一樣就係、是、好簡單啫嘛，提早懟冧討伐完之後，咪可以同條女過聖誕節咯。 哦，即係同條仔咧。 係啊。總之就咩夠快一個好啦，跟住聖誕節打本場啦，打人類惡啦，創咗一個最新嘅記錄就係廿六小時啊，廿六至廿八小時，總之就咩第一次超越咗24小時，都未被討伐完嘅人類惡嘅討伐對象， 嗯， 亦都最長嘅，啲廿六至廿八，總之係超長嘅。 咁佢一。其實可以一回殺的，但是因為如果你三回殺，你那些素材會跌多很多，跌你如果就這樣揸，如果你一回殺好像不知九個，跟住如果你三回殺好像27個，那些人一選三回啦， 3000萬隻都幾係嘢嘅， 係啊，所以佢咪個即係同埋你始終你連續經歷咗幾日嘅討伐戰，咁你又要三回殺就自然相對上就難，即係啲人我覺得啲人唔係話唔想殺，而係好攰啊。 殺到手真係十命活嘅手軟，我只打三回殺，因為你講真係打最難嗰難度，就算你齊曬嗰即係最用嘅最齊嘅嘢咧，你要三回你三回殺其實都有時會蝦落嘅，有時會甩落嘅，一碌碌就你麻煩噶啦。 我想問一下用邊個角色三回殺？ 唔幾記得啦，我因為嗰時我自己都冇乜，我都好似冇乜印象，因為我都係 double 術外嗰種。冇印象啊！ 你問我，我就呢個妖蘭啦，呢、這個我哋呢個槍職嘅妖蘭，因為佢係呢個，佢係呢個動物啊嘛，獸啊唔係佢唔係 ，sorry， 獸，因為佢獸啊嘛，咁變咗佢個加成咪大咯，佢本身故事有加成啦，跟住我唔記得佢點樣樣，跟住點樣加又有加成啦，咁所以就係呢個妖蘭大活躍。 我要找回資料，因為今次殺其實我打我就揾即係叫做咁有依個成睇睇風向網咧，由 app 風向網去教點樣去殺啊嘛，咁揾到叫 OK 啦，冇咁辛苦啊，因為其實最初頭嗰三個鐘係最慢，因為頭嗰三個鐘頭大家都揾唔到嗰個殺法咧，大家都係摸緊嗰個方式啊，後屘大家揾到個殺方向殺咧就好多啦，就比較冇咁攰。 但是問題是妖蘭他是有加成，但我以為他有氣氛，誰知是沒有了， 沒什麼的，有加成 不是，他沒有氣氛，我原本我真的期待，咦 他加成那裡有寫妖蘭，我想著咦他會不會有氣氛呢，即你說伊吹同志他由頭 到尾就在那裡失憶花枝演出咯，問題是咦會不會妖蘭也有份出場，怎麼沒有，他裡面很多角色其實都是怎齋加成冇氣氛嘅，我對又係呢個我又唔知道，咁如果係咁你想點咧？究竟？ 我揾翻啦，喺我哋，我 Discord 嗰度，我訂咗嗰個我組合嘅，我就用雙術鵝、雙術傻，再加埋獅狐，然後水著殺身丸，咁咧係啦。T 一術T 一咧就獅狐就用曬開殺技能俾水丸換獅換術傻，雙術傻點換技，又等殺身丸去轟佢。因為殺身犬本身不是人類嘛，佢係唔係屬性啊？ 手嘛， 所以就可以轟，再轟殘佢。依個咧係我有咁有啲人用奧伯龍嘅，亦都有啲人用但係 我 就 冇啊嘛，冇奧伯龍嘛。 結果咧，依次嗱，今次呢項咧最重點咧，嗱，重點就係今次土發展咧，唔係賺素材，亦都唔係賺錢，而係賺本值。 冇錯。 哇！大佬一次換三四千，好和味啊！ 唔係，因為佢最近 FGO 送呢個半茶啊嘛。 半茶啊！ 唔係我睇Twitter好笑咯，啊呢個奧伯龍啦、術傻咯，佢哋係袋住嗰個咧，好似嗰啲兒童飲水瓶、兒童飲水瓶嗰啲咧，勾住喺條頸度，跟住佢哋喺度打完嗰度飲。 結果我個師傅咧就半十一滿咗，而術傻半十二去到。 我自己就因為我今次用紅色多啦，就變咗係阿薩胡就一定唔使講，唔係其實薩胡佢本身冇加成，但係佢都係加得好多，因為我要不停飲用呢個紅魔放啊嘛，同埋阿繞蘭咯，繞蘭佢就一口氣升咗由五升咗做八咯。 好誇！咁因為佢每次四千啊， 同埋梅林好順便咁樣樣，佢就嚟半十一啦。 嗱，今次首先就每一次佢起碼半，佢都去到四千。咁如果飲埋半茶就八千，我儲埋咗廿個半茶，哇，幾和味啊！升得幾開心啊！賺咗30石翻嚟，唔係六啊石啦，差唔多六啊石賺咗，好開心，好和味啊！今次係真係賺，大家就係、是、今次真係半關嚟嘅，同埋佢賺啲錢都多。我打成百場啦，過百場我自己估唔到咁多喎、 啊。我第一次咁多錢咯。 第一次唔係第一次打十億咯，話多唔多啊？十億就而家 二十幾億咯。 哇！ 我係二十幾億咯。 我打十，我因為我係叫做咩啊？就應該我就當打得好攰嗰時睇，咦？師傅就嚟半十一咯喎，咁我梗係捱埋佢啦。咁一路打啦，都捱到啦。總算就唉，我啲吉弟。嗱頭先講過就係、是、今次佢二 v 戰，因為佢預咗係打二點六嘅，所以佢劇情戰咧都係超高難度。但因為佢本身就阿伊翠咧嗰啲大量嘅 buff 咧，有你用伊翠唔用伊翠咧，難度差三至四倍嘅。有啲嘢唔用伊翠基本打唔過，但用伊翠就好簡單過咗，差好遠嘅。甚至打最後打人類惡嘅時候咧，佢點未用大公望，最高太公望兩隻死鬼咗，結果我都係用翻伊翠頂你個肺。同埋咧，唔係我用伊翠啊，我唔知道，因為佢最後咧人類惡第三回合咧，總之係你打佢嗰兩隻佢召喚嗰兩隻嘢咧。嗰只集妖會你其中隊員即死嘅，但係咧阿水雀殺生院本身係 moon cancer， 而 moon cancer 個即階咧嘅即死率係最低嘅，結果就咩？所有同伴即死曬，死剩水雀殺生院，而殺生院硬生 KO 咗阿人類惡。 我好後悔冇用殺生院，因為我有永遵殺生院嘛，但我冇用到佢啊，我係打完跟住先覺，哎呀，原來可以用佢，但係早知用佢打啦。 因為水雀殺生院加師傅加埋術傻咧嘅寶具流係好爽嘅。 同埋咧，到臨尾只要殺咗嗰只即死即咧，跟住你阿師傅單挑佢，基本上幾乎唔會死咁滯咯。 即係最麻煩就係唔係師傅最麻煩就係佢會即死嘛，但係殺水雀殺生院係即階問題，佢唔怕即死啊嘛。所以一路嘅師傅強，阿水雀殺生丸硬轟，如果今次 MVP 水雀殺生丸咯，冇佢唔知點算啊又係。咁打完之後，佢又送去太空，跟住結果好啦，去加底。奧爾加瑪麗轟沉咗彷徨海，結果佢又做難民。啲人話會唔會喺後日談會扭翻劇情？我話唔會扭噶，扭唔翻噶啦，你劇情爛。 但係呢個其實唔係二點六嚟，唔係六點五嚟嘅喎。 唔係二點六點五嚟噶， 係啊，唔係噶。初初大家都以為通古先係六點五，但原來唔係咯。 我覺得係會有二點六點五嘅，因為雖然話佢個新年嗰個古仔，即係佢個增放送會話係二點七係會喺2022年內增長，但我覺得中間會擺咗個二點六點五，拖多一段時間。 係啊，點咯？ 起碼一樣就係嗰條嘢好大嘅。嘅麻婆神父，因為冇法，只就係咁啊，妖僧啊，佢只係設定係嘛，老醫就係本體啊嘛，咁佢阿麻婆神父都未出場，咁我都會喺呢年內會解決麻婆神父條線嘅， 應該啦，只要唔係再係英正社咁， 應該唔會嘅。 你知唔知我靜我係嬲到佢今年佢啱啱過咗嗰、那個又係嗰啲叫咩啊？咩調查？嗰啲調查嗰啲叫調查叫咩啊？ 問卷 係啦，問佢嗰個問卷，即係信夫婦問卷咧。我直情我寫住 no more 應正光咯。佢有咩意見？佢問你有冇其他意見？我咪寫住 no more 應正光咯。我係嬲到要咁樣咯。 以前我係我係覺得今次嘅難嘅劇情，如果冇我係無辜，我應該係無辜嘅都要負咗好大責任。又無辜咁，因為好多人拗話無辜一開頭，我覺得肯定唔係一開頭嘅。因為如果一開頭嘅話咧。 一開頭就設定咗設定咗愛斯加入唔係慘機嘅話咧，阿英英嗰個劇本唔會寫成咁樣嘅，因為佢呢個劇本好多地方嘅前提就係殺胡就係慘機，跟殺胡唔係慘機嘅話，成個劇本就唔成立噶啦。即係你唯一最後保留都唔成立啦，咁成個劇本咪根本就唔係劇本咯。 是但啦，反正一樣都係 劇本嘅離譜程度咧，係咩？佢超越咗佢超越咗蜘蛛俠三個劇本，蜘蛛俠三咧雖然全球大賣，而家超越咗復仇者三啦，但係佢劇本係好垃圾嘅。但係依個蜘蛛俠三我會獨立講啦，依個唔可以講，但係佢超越佢離譜過蜘蛛俠三。佢成個劇本係唔成劇本嘅，就算蘑菇嗰部分都唔成劇本嘅。阿蘑菇係仲話就係蘑菇改劇本臨時收劇情唔係第一次噶啦，佢可以黐線上好間二點六啊，阿貝利爾啊。嗰段冇咪特，因為佢改劇本，所以貝利突然間劇情完變得好影幕咯。但係阿蘑菇你可以，阿蘑菇你可以由頭重新寫過，但係英英哥唔可以啊嘛。你阿蘑菇你可以突然間由頭寫過，大家出嚟唔漲，但係英英哥唔可以由頭出寫過，大佬你都改唔切，咁我搞你氹氣咯。我睇到就係、是，唉，你真係你可以寫你搞到咁嘅劇本出嚟。邊即係邊個？即係依即係兩條友咧。因為其實阿蘑菇上一次令到英英哥賴嘅嘢咧，就係咩動畫版嘅Face Extra 又長又臭，完全唔知寫乜。 唔係嗰個英英哥淨係負責同佢收嘅啫喎。嗰、那個係蘑菇佢你幫我冇睇 FCO 中章啦，因為我聽講佢好多都係又係因為唔敢鏟嗰啲對白，所以要揸。但嗱我冇睇啊，所以我唔敢講，我都係聽聞嘅啫。 我睇咗，因為睇電影人有冇即係雖然少睇都，但其實唔係太差，因為你要將咁長嘅劇本壓縮喺一個半鐘頭嚟講咧，依種改編咧 OK 嘅，即係可以接受嘅。即係有時大佬啊，你將成個中章寫蘑菇爆寫42K 嘅劇本壓縮到個半鐘頭來講曬。是咁噶啦，即係佢都盡可能將原作遊戲裏面啲劇情擺翻喺度，但係同埋佢最後咧，佢將阿符咧嗰個嘅身世咧擺咗喺 ending 嗰度，其實算係 OK 嘅。即係相比起之前相比即係巴比倫亞嚟講咧，算 OK 噶啦。諗下有個咯，時間有限，劇本咁多，你唔改你唔魔改嘅話，塞唔落去。 我冇睇啊，所以我唔敢講。 就得啦，我總之就係我勉強算收貨嘅，至少比起而家依個咁嘅通古斯，我收貨好多。 嗯。 嗱咁講，通古斯就係、是，唉，即係佢應該係佢錯啊！如果即係而家我絕對去到而家為止，通古斯應該 FGO 裏邊最難劇本。我可以咁講啊，可以去到正，我可以咁講啦，最難噶啦，好難超越到佢極限噶啦，兩個。鷹井裝具加埋暴走嘅蘑菇，兩個相輔相成下。 你問我就係、是、都好失望，真係好失望。失望唔係話在於鷹井光，而係在於就係你咁耐以嚟一個咁大嘅故事人物，你用咁樣嘅方式去求其收咗佢，然後難得出咗一個新嘅男角，仲要係都幾香嘅男角，你寫到佢變，你寫到佢。咁痴漢，即係當然你話喂，其實 Face 好多痴漢，都好多啲變態嘅角色。咁問題係你有陣時你會覺得啊，佢變態得嚟，但係你都會覺得好笑啊，或者幾有趣啊，或者反差文啊。喂，講真啦，閃閃唔變態咩？閃閃都超變態啊！但係問題佢都但係點？但係佢都仍然係吸引到好多 fans。一個咁難得嘅新角咁樣，我真係覺得好浪費咯。甚至乎我會覺得佢。佢半資料入面寫嗰扎嘢，都比佢成個通古斯嘅故事香咯，係咁樣樣咯，就係咁啦。 唉，嗰下先啦，即係明嘅嘔血就係嗰種啦。 係啦，同埋佢爆咗關爆咗之後，就會有新嘅語音咯。我唔知係咪因為可能之前鬧話，喂有冇搞錯啊？我抽你翻嚟，你淨係一味就坦記，重複呢個坦記烏古斯咁樣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申報回定是本身已經預咗是什麼了，但起碼 他多了個語音就說、啊、你是不是想射出來，是啊我也很想、啊、我都很期待再射他一次，即會多會多 因為這樣的東西補充一下，語音不能證明他不是臨時收過，因為語音錄的是可以一天內搞你的語音、 嗯、 好慘就是由無比講過、當初、他配、配象神的時候呢，這個象神的角色其實是開服時就有的，他錄了音的，後來是實裝的時候再錄多次音的、 嗯、 即是錄音其實那時候錄音很簡單而已， 你約個聲優，跟住錄音室呢個下晝咁噶啦。 嗯。 所以語音咪最容易修改，語音其實唔能夠做臨時改設定嘅，唔係臨時改設定嘅依個嚟嘅。 啊，唔係我唔係話乜嘢，我係話即係因為佢嫌上話阿太公望淨係一味喺度呢個痴漢對坦嘅痴漢，所以佢咪所以打翻個語音就係、是、唔係佢都中意 master 咁樣樣咯。 係好啲啦，同埋好在就係、是、好在佢真係唔係石田章啫，石田章留翻安倍晴明啦。我覺得安倍晴明好適合做石田章。 是但啦，我已經唔期待咯。反而我希望佢，我等緊佢幾時出呢個摩西啊？摩西是方位美啊嘛。 係啊，嗱，好啦，咁講埋復刻版啦，唔係今次唔係輕量版，係完全版嘅萊斯女士事件簿，咁就追加咗大家都預料會出嘅figure 艾斯特尼翁。 佢係會唔係佢追加新故事，跟住原來跟住順便出埋阿 figure。 係啦。咁而我覺得 figure 會今次出咧，係真係無辜嘅無辜嘅特權就係、是，因為奧伯龍係 figure， 即係因為佢嗰個偽裝者，我唔知讀啦，佢用 figure 啦，就係、是、喂奧伯龍雞出雞五星雞，無辜用私用無辜用用私權去謀自己嘢啊嘛，無辜追星啊嘛，無辜中好中意啊畫奧伯龍嗰個與海夜千花啊嘛，咁佢用自己即係。濫用職權去做依啲咁嘅嘢，咁冇奧伯龍出先咯，奧伯龍出完啦，好啦，咁咪俾阿 Faker 出咯。 我覺得應該可能即係可能佢本來都想出嘅，咁但係問題可能咁你都知 D 得佢哋嗰啲嘅技術能力，咁啊可能又出唔切咁樣嘅，咁算啦，留翻下次復刻先出啦咁樣。嗯、我都係咁啦。 咁 OK 啦，咁其實我幾中版本面咧詞白嘅角色嘅。 去过03 那件奶甲比较怪怪地， 不是奶甲我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以前那些人是喜欢整些这样 的特语甲，我顶不好的是他那条裙那三个人像咯， 好奇呢， 是啊， 版本 Minetti 的，不是版本 Minetti 就是他的画好梦好正，但是服装品味很奇怪，即是例如说是牛肉丸但是 OK 啦，因為又再靚又御姐喎，大家收貨啦。 哦，咁我都 OK， 中意御姐嘅。 咁就依新咁嘅大節，咁講到依家新年差唔多啦，而家錄音嗰時候都未開土伐戰嘅，咁哇大佬兩個月內三次土伐戰，我 放心啦，土伐戰嘅話，基本上我哋就唔會得閒嚟錄音噶啦。 唔係未必嘅，因為土伐戰嘅話，以總之佢除非唔會出到好似人類惡咁花時間，即係唔係嘅話，通常一個鐘頭半日內 KO 佢噶啦。 睇下點啦，到時反正。而反正佢又送咗半茶，梗係到時就係呢個半茶速凍 曬啦！半茶已經，我而家剩翻四五個就半茶。 啊！你有冇搞錯啊？ 之前嗰20幾個半茶，我梗係用人外腦咁掃曬出去啦。嗯。唔係，同埋就係、是，如果你得個一千樓下嘅半隻嘅話咧，我唔會用半茶嘅。 OK。 半茶梗係留翻啲起碼2000以上嘅啦。 OK。 唔係留翻二揾劇情，因為劇情咧。通常咧，半隻係起碼1000幾至2000噶嘛。 嗯 哼。啲最大收穫噶啦，土伐戰佢唔會用半茶啦，用咗幾多 ？OK。 好啦，咁今個禮拜就差，終於清咗2021年後半決噶啦，就真係就幹你，最後就幹你鷹井咯。 嗯。 同埋幹你蘑菇咯。 嗯。 依兩個都係，咁啊，冬出難一定唔使冇人鬧佢咯。因為今季冬出都冇咩嘢，下半年冬出好似應該冇，淨係寫咗泳，應該係泳中活動啫。冬出應該係自冬出風格咯，泳中活動。 嗯哼， 那就 OK 啦。咁下 聖誕我都覺得係鷹井光咯， 似鷹井光，不過聖誕冇所謂。 聖誕好無聊，但係真係佢真係好無聊，好無聊，超無聊，無聊到我瞓著咗啊！打鬥 唔係嗱，聖誕活動其實一般都無聊嘅。咁啊，當年咩當年咩二代當年一開頭嘅聖誕艾托利亞咁樣。都唔見得有趣啊！ 唔係啊，但起碼佢有啲地方你會覺得好笑啊嘛！佢個搞笑，佢嗰個搞事度係高啲㗎。 嗱係啊，補充點幾乎唔記得咗，就係當通古詩。初初頭先我哋講過啦，初初係講到伊吹龍子又好似咩伏線，有咩伏筆，有咩叫咩都冇啊！仲以為有咩伏筆咩線叫嚇乜嘢冇，就純粹西格。咁你之前仲可以做咩啊？跟住哈貝喵入唔到去出嚟，結果哈貝喵又純粹宮女人。結果你成個劇情，佢兩個完全工具到爆炸。 唔係最慘啊！佢每一次工具嘅程序，佢每一次佢工具嘅過程都要寫埋出嚟，無聊到咁樣樣咯。 工具到爆炸，即係你，唉！你浪費我時間，浪費我生命。我非你又唔係，非你又唔係。 就咁樣啦。 好啦，今日鏟咗，點解我鏟咗半大成四十分鐘？記下我補充點啊！我都要鏟埋阿蘑菇噶，我會放個蘑菇衰個衰個撲街噶。你大佬啊，你啲大唔係啊，你收嗰劇，下次你大佬你改劇情，你唔好累街坊啊！好啦，今日累街坊係。好，咁今集到此為止啊 ，KO 咗啦。咁下一次咧，就應該咁下次啊，希望又係半年噶啦。希望下次暑假活動唔會再出啲咁嘅奇離嘢啦。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